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1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北京时间来到了7点钟了，你看看你的手表，看看你的手机，看你的闹钟，看你墙上的挂钟，来到22:02:40，欢迎你在2018年的7月25号来到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你们是不是看到我手上的这个小串了？这个是海纹石的那个串，我听说它有让我心静的功能，于是我就买了它。你们真的是非常厉害啊！你们这个词其实代表了很多，有我的听众，有认识我的朋友，有花椒的网友，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今天来到节目的朋友依然很多，看到花椒有很多朋友陆续进场，我先点点名好了。柠檬味酸，子宇你好，与兰兰，吃瓜办主任啊，吃瓜办主任，现在西瓜还挺甜的哈。还有谁呢？守望星空，张纯纯洁，梦想在前方，小金，强喜，黄黄啊，你好，黄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说，这个节目不错，以后夜晚可以不喝酒了。其实10点大陆机也可以让你在听到一些歌曲啊，或说到一些话的时候，你有感触，也可以小酌几杯，但是不要喝醉就好了。欢迎大家在这样的时间来到10点大陆机，你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看到我，听到我，听的话就是 FM98.2 的北京青年广播调频就可以，看的话呢，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下载微信公众号不是下载，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现在就下载花椒 APP 搜索10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我喽。如果你是今天刚刚进场的朋友，带你看看我们的直播间，这是直播间的一个角度啊，这是在我左侧的一个摄像机。嗨，看到我了吗？你们好哦，这是我正面的一个摄像机，这是我前右方的一个摄像机，这是我头顶上一个摄像机，拥有4个机位对着我，我够透明吧？ 我也希望你们来到这里不要把我当陌生人，我们是同一类人，是朋友。我们到了夜晚，趁着夜晚这个难得的这个城市安静的瞬间，我们渐入佳境也好，我们慢慢了解也罢，我都希望我们是自己人。我们今天聊些什么呢？我们聊的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非常常见的情感的一些沟通。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获得和失去，每时每刻不经意间获得，不经意间没了。有些人可以应付自如，说这算什么呀，明天还会来的，今天没有了明天会来的，今天阴天明天会有太阳啊。有些朋友就有一点感伤，说哎呀，我如果没有了他，明天我该怎么办，我该何去何从。人的性格不一样，做事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聊聊生活当中那些得到和失去，你该如何去面对它。当然了，今天呢我也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守望星空上还有唱片机，好古老，好怀念，对不对？看到唱片机了吗？我也很喜欢，这是我们的青年广播专门为十点打卤机准备的。还有台灯，你看到没有？看到这个台灯了吗？老台灯。第一首歌呢周迅演唱过，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想周迅的那个音色。但今天晚上我给你推荐的这个人并不是周迅，他叫做莫艳玲，也是内地非常有个性的一位歌手。虽然他也参加过几次选秀的节目但是都没有进入比较好的成绩，但是莫艳玲确实是非常有才华的唱作人。这首歌原创也是火星电台，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幕后的火星电台的编曲工作者首先有请莫艳玲。我很喜欢海，在海边呢弹个吉他，开一罐啤酒，看看夕阳西下，有遛狗的人，有跑步的人，有情侣，有你想要的生活。我就特别喜欢住在一个海滨的城市里穿过几条街就是一片海滩，海滩的前面就是一片汪洋的大海，我们懒懒的，散散的，但是不疲惫，有追求，简简单单。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看海啊，哒哒哒。上岸后被叫的孤单让我快乐的不自然，离开海底的天南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想跑。 也就懂得了心酸，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空气忽然变得敏感。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是和你 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谢谢十点打路机花椒里的好朋友小 C 啊，他说本期主题是不经意间的失去和获得，我也看到了小 C 送我的桃花，桃花朵朵开，真开心。看的屏幕上有非常多的图案，大家不要忘记在这个看到花椒直播的右下角有一个分享和退出的中间那一点是可以点小礼物的，就是不是点小礼物，是点赞的。点赞之后呢，会出现很多的图案，有甜甜圈，有糖，有什么各种的宠物。我很喜欢看到不停的朋友点赞的这样一些肯定的存在感。当然，如果你有花椒豆，撒一把到直播间，让我们的直播间热起来啊。小 C 说，这种不经意带有未知的元素，带着憧憬的惊喜。当然了，不期而遇的拥抱、关心、微笑、肯定。是多么重要的生活表扬和表现的东西。当然了，我们在人世间呢，也会有很多很多不期而遇的失去，不知道怎么样就失去了一件心爱的东西，也许是一个自己的很多很多年的礼物，送给别人，送给你的你自己喜欢的一个小的物件，因为搬家，因为你疏忽就找不到它了。但是你想，如果有一天在你打扫房间的时候不经意间遇到它，你会整个人特别的开心，对他宠爱有加，摆在一个特别醒目的位置上，天天看到他，每天对他微笑。我也希望十点打路机你进来的时候也有一种老相识的感觉。哎，就像小 C 说的，像是转角遇到了想要的一切，一转角看到一个你想要的东西，一个建筑物，一个人，一片美丽的风景和美好，撞个满怀。哎呦呦，撞我北青春撞了一下腰，哎，这个腰很痛啊。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美好的，我们如果心里头有很多美好的期待，那你就不会那么的急躁，你在表达一个事情的时候，说一个事情的时候，也不会那么的主动。你看到了女包，女包送我掌声，谢谢女包，你好。哎，我想问女包一个问题，真的是包治百病吗？包你满意吗？女孩真的那么爱包吗？好像是啊。谢谢子宇的爱豆的礼物，谢谢大家不停的放 一些花椒在十点大陆记的直播间当中，我喜欢这样。点师爷你来了，里边请33期的点师爷，今天是自己来的还是带着朋友来看我节目啊？包你满意啊，包治百病是一个开玩笑的方式，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有一个朋友在不经意间寄了一个快递给你，上面写的是你某某某收，哎，打电话跟你说喂，就比如说我吧，周准，哎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周准吗？对，是我呀。有两个包裹，您下来取一下。哎呦，我打开我的购物车，没有，没买东西啊。啊，这个时候非常开心哦。你打开一看，是朋友送你的礼物，啊，这个期待是蛮赞的啊。所以说呢，收到礼物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就像女生看到了一个心仪的包包，男生看到了一块非常舒服的表啊，还有一双漂亮的球鞋，都是一样的。当然了，还有一件事情呢，也是让我们觉得喜出望外的，会不经意间获得很多很多的启迪，就是旅行。如果你喜欢上路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当地人生活的方式。他们也许你去欧洲走的一条街，几百年前的建筑保持得很好，全都是教堂、古街、新城、老城，到处都是咖啡馆、博物馆、集市，是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你会不经意间觉得，哦，我应该放慢节奏，跟上这个地方的他们应该有的生活速度，慢慢的走一走，穿上当地的服饰，吃一吃当地的美食，拖着你的天使旅行箱，像一个天使，像一个纯真的一样，出去走走。我喜欢赵薇的这首歌《天使旅行箱》，它让我想起了一个长发飘飘的女孩，走出世界，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时候的惊喜，好快乐。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机，有请赵薇。 不用再讲，我翻出了墨镜戴上。 者天使旅行箱，一个男孩在他身边一起朝他们梦想的地方前行，那个地方一定有花，有海，有爱，有善良的人们和平淡的生活。谢谢赵薇，天使旅行箱。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这个说话的男子，他的名字叫做周准。这个帅气的，哎，你在说什么？不要老说自己帅气，你就是说话就行了。大家有时候看不到你的样子，有些朋友只是听你的声音，你好好表达好声音就好了。哎，好嘞。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刚刚那首歌叫做《天使旅行箱》，来自于赵薇啊。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现在的广播呢，北京青年广播可以看，怎么看？用心看，怎么用心看？用手机和 pad 都可以看。你可以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点关注，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谢谢哇！这个今天的有一位朋友关注了我们的十点大陆机的节目，他的名字太有爱了，他的名字叫做祖国。我爱你，谢谢，我们也爱你。其实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那不叫人格分裂之余，那叫有幽默感的一男子啊。而且我能让情绪特别的低沉，但是不压抑，又能让情绪特别的快乐、幽默，但不低俗，特别好。说到旅行啊，我觉得我也喜欢看书，从来不说我自己看书多，没有用。对，你读过的书、爱过的人、走过的路，跟你气质有关，不要忘记哈。那天我去书店看到了一本叫做《复古伦敦》的书啊，介绍伦敦非常棒，浪漫的怀旧之风，个性十足的复古小店，不一样的伦敦等你发现。我就翻到一页，诶，非常好，看到了叫做有一个歌手 Lily Allen， 你知道吧？我非常喜欢的英国的流行歌手 Lily Allen， 非常不济的一个歌手。他有一个店叫做，哎，这个词好像不能在广播节目当中说出来呀，叫做那样的 Lucy， 这个店啊很有意思。其实叫做变态 Lucy， 他的店就在伦敦， Lily Allen 的店叫做变态 Lucy， 这是一家无视常规、百变混搭的店铺。在伦敦的莉莉安的店呢，是许多靓丽性感有吸睛的裙装很漂亮，适合女孩，涵盖了，你知道吗，这家店涵盖了1920年至今各个年代的服饰，是你挑选派对礼服的好去处。店里呢有非常多的布置，也非常适合莉莉安的个性。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人去过伦敦？伦敦有各式各样的唱片街、博物馆啊，大英博物馆、儿童博物馆、世博会的一些举办地，非常多非常多的精彩的东西都在伦敦，很复古的唱片店、咖啡馆，还有手工的作坊、奢侈品大街， 你都去过吗？我很想去，想去那里看看。有时间的话，我到那边用我们的十点打卤机的这个花椒的号给你们直播。我一定要去莉莉安伦的店给你们直播，怎么样？有心吧？又有心，又有颜，又有才。哎，怎么忽然我的花椒不动了呢？刚刚说你有才，重新进入一下。OK， 当然说到 Lily Allen 呢，今天晚上我要送给你 Lily Allen 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非常的喜欢，叫做 Little Things。 Little Things 怎么理解 Little Things？ 小事情，小事一桩， A little bit， 一点点， Don't care， Go ahead， 差不多这些意思吧。很好听哦， Lily Allen 呢长相我也很喜欢，我就特别喜欢在现实现实当中有点张扬但是三观很正的歌手， Lily Allen 算是其中一位。有请 Lily Allen Little Things。 I tell you sad stories about my childhood. I don't know why I trusted you, but I knew that I could. We'd spend the whole weekend lying in our own dirt. I was just so happy in your boxers and your t-shirt. Dreams, dreams of when we had just started things. Dreams of you and me. And it seems that I can't shake those 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夜晚的心情，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欢迎你在22:31:37依然守候进场十点打卤机。我是主持人周准，非常感谢你的到来。看到的女包小 C、子宇那些熟悉的朋友，还有点药师老几位，欢迎你们！温暖的夏目，谢谢你，真爱团，哇，好有成就感！你的选择太睿智，为你们点赞鼓掌 ，Yeah！刚刚我们的小 C 说要送一个真爱团的礼物，无奈真爱等级不够，我就花椒还真是挺深奥的一个直播软件，我对它真的是一窍不通，之前从来没有下过直播的软件，谢谢青年广播，让我懂得了花椒的意义，除了能够炒菜提味，还能够刷礼物点赞。好朋友们，今天晚上聊什么呢？趁着夜色我们聊一聊啊，生活当中突然的失去和获得，这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情感经历。如果你是个自由支配情感的人，这些对你来说不在话下。如果你是一个接受失败的人的话，我觉得你的心够大，够有胸怀和力度。有时候我们会接受的失败都包括什么呢？我觉得应该包括工作上没有被肯定啊，情感上表达的时候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和反馈，比如说我在让你们给我刷礼物的时候，没有人给我刷，无所谓啊。但是我看到了子宇在发心花怒放，谢谢，好样的子宇。就比如说有一句失落的部分呢，你就会觉得一开始就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孩子的时候，觉得你很在乎，直言不讳，因为你真诚简单，无知者无罪。在你经历了一些事情，挫折碰壁荆棘之后，你会发现我们都在慢慢的成长。一帆风顺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天上怎么会掉一个肉饼砸到你头上呢？不能砸到周怀身上，非要砸到周准身上呢，对不对？学着接受失落，学着接受不被肯定。但是接受了之后，有一份朋友，我就告诉你啊，为什么你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不能一味的说啊就这样吧，无所谓，老天总会掉馅饼掉到我头上。 No，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找到这个问题的原因，为什么这次我做这个事情失败了，失误了，没有做到最好，没有得到别人的肯定，一定是有原因的，你一定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对吧？不要不承认，有的时候呢，不要咬着一个东西不承认，死放不对的，要变通，要让自己进步。To be a better man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你慢慢想想，在你生活当中生命的过程里，有没有那些失败你不接受，觉得怎么我能失败呢？可是我就是没有获得我想要的回馈啊！反思一下，要进取，要改变。小 C 说馅饼都很好的，说不定是馒头馅都没有，有些食堂的包子馅饼就是这样的，一口全是面，再一口还是面，对吧？都是这样的，慢慢来，生活会改变。好了，接下来我要推荐给你一首我非常喜欢在夜晚听的歌曲，每次听这首歌呢，我的心情都会莫名其妙的高级的悲伤起来，有一种强烈的画面感涌上我的心头。我是一个脑洞很大的人，我在听每首歌曲的时候，我戴着耳机都会用心的听一遍又一遍。这首歌我至少听了有400遍吧，我都没数过。她也是这个亚洲乐坛非常会唱歌的一位经典的女歌手，有一把好嗓子。下着雨的街，还有诱惑吗？如果是蒙蒙细雨的话，这个城市不会被 雨堵住，交通还算畅通，每一个走在街上的人各怀心事，你和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个城市里慢慢的游走，白天匆忙，晚上落寞。我希望你匆忙的时候有节奏，落寞的时候不孤独不寂寞。诱惑的街，另一脸。 这阳城里夜下过雨的街，连星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月？愿无意说这些，只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怎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要了我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在一夜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 就希望在飘雨的夜晚，那个披着风衣的女子赴他的约的时候，是一个期待的约会。这个声音来自于林忆莲，你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名字叫做十点大陆机。夜色已经很深了，我在我的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的后台有很多的听友啊，其中有很多学生的朋友，他们会在晚上的时候呢，比如说宿舍熄了灯之后有网络，他们有时候用 4G 来听我的节目，看我的节目，说孤单寂寞想听好音乐的时候，就会默默的悄悄的打开花椒或者打开那个关爱青年计划的那个公众号，点进去看一看这个大哥哥。哎呦，说的我特别开心，叫我大哥哥。 Hello， 你们好吗？学习辛不辛苦？好好的照顾自己，宿舍有空调吗？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不错的话，你可以告诉你身边的伙伴们啊，兄弟姐妹们，把你们整个班都成为十点大陆机的朋友。也许有一天我会到你的校园当中做活动的时候，我们可以聊天，我们一起合影，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我特别喜欢交学生朋友，我也特别想要回到校园去感受校园的生活。我觉得校园永远是那么的简单灿烂，有阳光，有汗水，也有一点点的悲伤和遗憾，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场景了。你看，我是一个不怎么玩视频直播的人，虽然我配了很多的视频的广告，你们都不知道。嘿嘿，我又看到了一位朋友成为我的真爱团的成员。好朋友们，现在我终于知道花椒还有一个叫做真爱粉的这样一个特权，叫做真爱团。我今天晚上收获了四五位真爱团，我非常开心。怎么成为真爱团呢？我再看一下啊，花椒官方感谢认可，嘿嘿嘿嘿 ，Nice job， it's my pleasure， 非常好，一个片花送给你啊，心情不错，有真爱团了，我的天哪 ，True love， right， True love，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我分享一个故事给你，接下来我放这首歌呢，哎呦，这个歌是有故事的。我呢是那种人啊，我在生活当中喜欢戴着耳机，比如说我坐地铁啊坐公车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旁若无人。我经常呢因为喜欢这首歌而忘情的跟着一起哼唱，而且我唱的还挺好。有一回呢，在去鼓楼的一个大街上，在一个应该是68路那趟车吧，我没记错的话，6路还是68路，反正是有几个数字，我就唱了这首歌，我用他的声部，我给他唱和声，然后我唱的时候呢，我也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那耳机也特别隔音。然后我旁边的一个，应该是一个女生还是一个女子，反正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但是打扮比较的那种成熟吧。他说：“小伙子，你唱的不错，你能稍微小点声吗？”我说：“哦，对不起，影响到你。”这首歌到底哪首歌让我忘情投入的演唱呢？这首歌好老好老了，多老呢？20年以上有吗？你们去查一下。这首歌响起来的时候，就回到了那个听广播我的那个年代。 去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时间累积这剩下的果实，回忆里寂寞的香气。我要试着离开你，不要再想你，虽然这并不是我本意。你曾说 角落，只有你记得我。 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 也许承诺不过因为没把握，别用沉默，别用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其实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我，起码那些经过属于我。 莫文蔚那个时候就觉得好 ABC 的女歌手，羡慕她的家庭，羡慕她的经历，羡慕她所有的一切。很多女生都说啊，提到莫文蔚没有缺点，头发浓密，脸小，腿长，皮肤白，有学识。是现在看来她值得这些赞美，对不对？ 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刚刚一首经典的歌曲来自于莫文蔚，盛夏的果实。经典的东西再一次拾起来的时候呢，它永远是经典的，永远你会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听到这首歌就是一种伴随，一种不可磨灭的生命印记。盛夏的果实算是其中一首。如果一人一首成名曲的话，其实对这些歌手来说也是种意外的收获。忽然有一天就因为一首歌被大家记住，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他自己会觉得自己，我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红了。也许莫文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下一位歌手他一定有这样的感觉。他的名字叫做杨坤。无所谓，记得那个无所谓吗？有一年我应该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吧，我没记错的话，我去青岛玩啊，我在看到了一个电视栏目，就说杨坤怎么觉得自己火了。杨坤说有一次我去外地出差，就忽然听到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 我觉得我这首歌还挺受欢迎的。他又去另外一个地方演出，那个城市算是三四线的城市，他去了好多地方，他自己戴着一口罩，也他说也没戴口罩，就是自己当一个路人一样的走路，理发店、咖啡厅、台球厅、商场里，全都是无所谓。你说对杨坤来说，他的生命、生活是不是改变了？虽然他失去了一些，但是他却得到了很多很多。我觉得不管你是获得还是失去，这首歌呢也是讲出了一些简单易懂的生活道理。有请杨坤，谁会爱上谁的无所谓。对，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对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间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我无所谓，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无所谓， 无所谓， 我无所谓， 何 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 歌呢就像用那种反向的唱法哈，但是也很难唱，而且杨坤先生的乐感在我的印象里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歌手。刚刚这首歌来自于那个年代大街小巷都在火的一首歌，叫做无所谓。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有一天， 还有这首歌了，稳稳的幸福。我希望大家听完无所谓的时候，心态有一个非常好的放松，就是什么事情都稳稳的，不急不躁，但是不是懈怠，不是怠慢，是稳中啊，就是慢中求稳那种感觉。谢谢你们成为我今天晚上的真爱粉，谢谢夏木、小 C、LCCCCC。我希望还有很多的朋友会成为《十点打路机》这个节目的真爱的粉丝。记住 ，To be a better man, love is love。不要接下来忘记收听伍周同先生的节目，那个夜还很长。明天再见，我是周准，晚安，亲爱的。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